新北京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小白的中篇小说《封锁》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萧乾的两篇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事与城》和《花灯》。 《封锁》是上海作家小白的中篇小说集的名字，也是他的一个中篇的名字。在《封锁》中，在孤岛时期的上海，汉奸头目在寓所的爆炸中身亡，为追捕刺客，日军封锁了公寓，展开一场封闭式的恐怖调查。饥饿和恐慌笼罩着所有住客，一个脑洞大开的小说家为了自救，将笔下的神秘女人作为诱饵，一步步让日军信以为真，完成致命一击。张爱玲也写过一个短篇《封锁》，写的是抗战时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戒严封锁中，一辆电车上的几位乘客的心理活动。小白的故事和张爱玲明显不同，充满着悬念与反转，重建了一个有别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。小白的作品多以上海为背景，构思精巧，比例独到。他的长篇小说《租界》被译为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意大利语、荷兰语，备受出版界瞩目。他被戏称为又黑帮又公寓，有一种令人羞愤的人性鉴赏家气质的作家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《封锁》的部分内容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爆炸发生时差不多下午6点半，该说什么呢？我运气真好，2分钟前我刚跑到隔壁。这种案子根本没法破，丁先生命该如此，日本人大概也明白，要我说他们可能正中下怀，炸死个把汉奸算什么事，正好借机派兵。驻苏州河北的灯部队、陆战队、宪兵队开着装甲车过来，这么一围，报纸上发条消息叫做英城。丁先生要知道我把他叫成汉奸，一定大光起火。上次在明德屯打牌，社会部陆金博多灌2杯黄汤，说一句都是做汉奸，为什么请柬发给他们不发给我们，结果丁先生大发雷霆，把老陆拉进大西路机关打一顿屁股，连关2个礼拜，说是要好好查查此人背景。虽然大家齐齐求情，总算放人，老陆也给弄得人不像人。后来提到这事儿，丁先生说，如果吴四宝手底下人这么说，我不会在意，他们都是江湖中人，一介武夫。老陆一向在政府做事，成天与人作诗唱和，一字之错我也不放他过门。丁先生御下严峻，从前在南京时就很得罪过一些人，到武汉裁设机关，处长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委员，到重庆说重组竟又失业，检任没混上，把一个剑刃倒丢了。从前责罚过的几个手下人，如今不是科就是处，这一下子丁先生就混不下去了。先是去香港办报纸，打算另开一台戏，再后来 索性跑到上海投进汪政府。这一落水不要紧，倒把我也拖进来。丁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，乱世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好谁人对我不错我就跟谁。再说丁先生一走，在重庆在香港我都混不下去。早就听说丁先生上名单，而且是名单上第一位，一点都不奇怪。从前他管特务结仇都是这个圈子，现在名单落到那些人手上，翻来翻去，自然丁先生排第一。有回派人混进来当大司务，准备下毒，灶间都没来得及进就暴露身份。最险一次在愚园路，前后两辆车加牢，手提机关枪乱扫。丁先生人机警，前面车子一停，一滑一横，没等杀手跳下车，他就全到座位底下。丁先生抓住刺客，清一色打一顿，再送大西路靶场，劝他也没用。他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？但重庆方面这么不讲交情，你说哪能办？做人要光棍，你做初一，我不能不做十五。一拳来一脚去，撑一面旗不容易。有些事情该到你发狠，你就不得不发狠。等我们把世面做大，重庆自然会找我们坐下来好好说话。丁先生，错就错在把汉奸当成一项事业来做，做到天怒人怨，做到结局一颗炸弹。 现场狼藉，阳台上水泥砌栏都炸开了，一只野猫从天而降，落在对马路维也纳香肠公司门口，肚子上插着一块碎玻璃。后来说野猫先趴在阳台上，天上掉下一只猫，地头店阿二被他吓一跳，一只猫掉下来会弄出那么大声响。巡捕几分钟后赶到，架设巨马清查路人，又半个小时，日本兵蜂拥而至，将大楼团团包围。巡捕房英国人起先还要争一争，劳斯莱斯装甲警车开过来，到底也降不过日本人，他们派来了坦克。越界筑路地段，管辖权争执由来已久。从前日本人没打进来时，租界上工部局一段一段租买地契，一段一段往中国地界修路，修好路就造房子，造好房子就有租界居民住进来，租界再派驻警察管治安。国民政府有心争无力抢，终于达成默契，工部局修成道路上治安归租界巡捕房管，道路两侧治安归中国政府。但这一片发生刑事案件，中国警察向来不管不顾，工部局正好步步蚕食。等日本人打进来，南京政府逃到重庆，租界当局就硬不起来。母国打仗自顾不暇，在租界能维持体面就不错，越界筑路地段发生治安事件，租界偶尔也要争两下，弄到最后往往是丢光面子。西区从此就变成外国报纸上所谓的 Badland歹土。汪政府中人偏偏就喜欢他，丁先生刚到上海，日本机关曾在四川北路替他找过房子，旁边就是日本兵营，他们几个一商量婉言谢绝，因为日本军队卵翼之下等于自称是汉奸，却又不能住在租界，抗日地下组织密集，安全不能不顾，况且说起来是打算租府，难道把政府开在外国租界？住在此地纯粹是为了面子，但说面子也是骗骗自己。总之我老早看穿，混得一天是一天，混不下去再跑到重庆，随便拿点情报交过去，算起义也好，算反正也罢，重庆不见得拿冷屁股贴我热面孔。关键是看准时机，这一住压得太早冒险，压得太晚不值钱。这么说起来，住在西区也有一个好处，如今进出上海，往苏北也好，三镇区也好，往西南过青浦昆山，向西北过太仓，路都不通，朝东那儿都已经是日本人的地盘。所以我如今成天混吃混喝，荤素不忌，只做一件正事，就是多看多听，有什么新鲜事情就记下来，将来不仅可以保身家，亦可以求前途。爆炸后第二天，林少佐带来丁先生消息，送医院也是虚应故事。爆炸发生时，贴身卫士小何提着热水瓶正给丁先生倒茶， 小何连尸首都拼不齐，丁先生也是满身碎玻璃。大夫说，致死原因主要是那颗假牙在口腔中弹出，撕裂下巴，切入丁先生颈部主动脉。其实就算不是那一小粒金属，他可能也没有机会活下来。爆炸造成了巨大冲击力，把他弹出阳台门，撞在阳台围栏上。林少佐命令封锁大楼，直至抓获行刺者。抓到当然不可能，爆炸声一响，整个街区都乱了。愚园路转到议定盘路，一过朱安邦，不要说三两刺客，一整支军队都能跑了。就算没有离开上海，等日本陆战队到时，他们也早就进了租界，说不定正坐在哪家饭店喝庆功酒呢。前一向听说帕克路有家广东饭馆，常有一般人聚会喝酒，又说多半湖南安徽两省口音。我悄悄查一下，果然有老熟人，军统局总部内务多浙江人，外头行动人员则湖南安徽人居多，行内谁都晓得。这个事情我没有报告丁先生，不想生事。从前在南京，大家都是调统人员，武汉两统分家，到现在又合战意图。不管怎么说，到底同是一场，天下特务是一家，生存法则不足为外人道。 丁先生被杀，而且是用炸弹，日本朝野震惊。因为先前说好，下礼拜丁先生要去东京开会，参谋本部中国客跳过华中派遣军部，直接给上海方面林少佐发电报，要他处理善后调查。林少佐本身工作无关治安，他负责指导筹建一个特务机关，其要旨在整合合运各方分散势力，已在愚园路附近找到一大片房子，正在翻修改建，规模很大，图纸上包括办公楼、家属区、监狱、库房和枪械厂。说起来，本来确定由丁先生领导这个新建特务机关，如果特工总部早点修成，大家搬进去，这颗炸弹也炸不到丁先生。未曾来沪之前，在香港，丁先生要登门拜见横社杜先生，老杜不见。后来丁先生听说日本人在收集横社情报，曾动脑筋把情报搞得来，托人送到香港。老杜感激诚意，让人带句话给丁先生，说道虽不同，来日方长，老丁做人手面是有的，我只替他担心一件事，丁先生太聪明。言下之意，劝丁先生不要为聪明所误。果然，丁先生坏就坏在聪明二字上，他不肯与汪政府诸人一起住，说都在一条弄堂，目标太大，偏偏挑这套公寓楼房，包下整个三层。他说大隐隐于市，一幢公寓那么多人住，反而不容易引起注意，包下一层楼，楼梯口两间房住保镖，平日打开门拖一把椅子坐在门内，等于武装岗哨。他又说这条马路附近有美国兵营，有意大利兵营，马路那头就是巡捕房关卡，再也挑不到比这更安全的房子，君子可惜之一方，聪明人当然会吃到一记聪明耳光，聪明如丁先生就吃到一颗聪明的炸弹。 好，朋友们，小白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《封锁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这篇小说有一点历史依据，但主要情节显然是虚构的。抗战时期，汉奸始终是各方力量刺杀消灭的目标，这是历史的真实，但是具体到封锁中丁先生的经历，显然来自作者的想象。这类题材比较特殊，张爱玲的《色戒》也有涉及。小白的特色在于营造了与以往此类作品不同的戏谑色彩，使读者可以更冷静地观察与此事有关的各方表现，这种思路还是比较特殊的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萧乾的两篇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事与城》和《花灯》。萧乾从小生长在北京，后来又在北京生活多年，对北京他既了解又热爱。《北京城杂役》是他写老北京的回忆性系列散文，我们将陆续为大家播出其中的部分内容。今天请听其中的《事与城》和《花灯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 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如今晚儿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子，九成全拆光了。提起北京，谁还用这个城字呢？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，是透着我顽固，还是想当个遗老呢？哎，您要是这么想，可就全拧了。咱们就先打这个城字说起吧。是当然更冠冕堂皇喽，可在我心眼里，那是个行政划分，表示上头还有中央和省呢。一听到市字，我就想到什么局呀、处呀的。可是城呢，使我想到的是天桥啊、地坛呢、东安市场里的人山人海呀、大糖葫芦、小金鱼什么的。所以还是用城字更对我的心思。我是杨馆胡同生人，东直门一带长大的。头18岁除了骑车跑过趟通州，就没出过这城圈。如今奔76了，这辈子跑江湖也到过10来个国家的首都，哪个也比不上咱们这座北京城。北京市大家伙儿线下瞧得见，还用得着我来唠叨？我专门说说北京城。谈起老北京来，我心里未免有点嘀咕，说它坏倒唠不到不是，要是说它好，会不会又有人出来挑剔呢？其实啊，该好就是好，该坏就是坏，用不着多操那份心。反正好的也说不坏，坏的说成好也白搭。哎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况且时代朝前跑了，从前用手摇的，后来改用马达了，现在都使上电子计算机了。这么一来，大家伙自然就不像从前那么闲在了。所以有些事儿就得简单点。就说这规矩礼数吧，从前讲究磕头、请安、作揖，那多耽误时间呢。如今点个头算了。哎，我赞成简单点，您瞧我这人不算老古板吧？可凡事都别做过了头。就拿文明语言来说吧，本来世界上哪国也比不上咱们北京人讲话文明。往日谁给帮点忙，得说声劳驾；送点礼，得说声费心；向人打听道，先说借光；叫人花了钱，得说声破费。光这一个谢字儿，就有多么丰富讲究啊！现在倒好，什么都当羞给反掉了，闹得如今北京人连声谢谢也不会说了，还得政府成天在电匣子里教，您说有多臊人呢？那简直就像大学生又穿起开裆裤来，还不大乐意穿了，要么就是少林寺的大和尚连柔软体操也练不利索，您说怎么不叫我这老北京伤心掉泪儿。 花灯 节日往往最能集中表现一个民族的习俗和欢乐，西方的圣诞、复活、感恩等节日大多带有宗教色彩，有的呢也留着历史的遗迹。节日在每个人的童年回忆中必然都占有极为特殊的位置，多么穷的家里，圣诞节也得有挂满5色小灯泡的小树。孩子们一夜醒来，袜子里总会有慈祥的北极老人送来的什么礼物。圣诞凌晨，孩子们还可以到人家门前去唱歌，讨点零花。 我小时候每年就一个节一个节的盼，五月吃上樱桃和粽子了，前额还用雄黄画个王字，说是为了避五毒，纽扣上带一串花花绿绿的玩意儿，有桑葚有老虎什么的，都是用碎布缝的。当时呢还不知道那个节日同古代诗人屈原的关系，多么雅的一个节日啊！七月节就该放莲花灯了，八月节怎么穷也得吃上块月饼，兴许还弄个泥儿捏挂彩的兔爷公公。九月登高吃花糕，这个节日对漂流在外的游子最是伤感，也说明了中国人的一个突出的民族特点，不忘老根儿。但是最盼的还是年下，就是现在的春节。哪国的节日也没有咱们的春节热闹。我小时候大商家讲究上板儿停业一个月，平时不放假，交通没现在这么方便，放了假店员也回不去家。那一个月里家在外省的累了一年了，大多回去探亲了，剩下掌柜子和伙计们就关起门来使劲的敲锣打鼓啊。新征欢乐的高峰无疑是上元佳节，也叫灯节，从初十就热闹起，一直到十五。花灯那可是真正的艺术品啊，有圆的方的八角的，有谁都买得起的各色纸灯笼，也有绢的纱的和玻璃的，有富丽堂皇的宫灯，也有仿各种动物的羊灯狮子灯。那羊灯通身糊的细白穗子，脑袋还会摇撼。另外有一种官府使用的大型纸灯，名字取得别致，叫气死风。这种灯通身涂了桐油，糊得又特别严实，风怎么吹也吹不灭，所以能把风气死。纽约第五街的霓虹灯倒也是五颜六色，有各种电子机关，变幻无穷。然而那只有商业上的宣传，没有什么文化内容。北京的花灯上就像颐和园长廊的雕梁画栋，有成套的三国水浒或者是红楼，有些戏人还会耍刀耍枪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走马灯，蜡烛一亮，熟家插的中轴就能转起来，守在灯旁的一个洞口往里望，它就像是一座旋转舞台，一下子是孙猴，转眼又出来八戒，沙和尚也跟在后面。至今我还记得一盏走马灯里出现一个怕老婆的男人，他跪在地上，头顶着蜡签儿，旁边站着一个梳了抓髻的小脚女人，手举木棒一下一下的朝他头上打。灯是店铺最有吸引力的广告，所以一到灯节，哪里的铺子多，哪里的花灯就更热闹。60年代初的一次春节，场店又开市了，而且正月十五北海还举行了花灯晚会。当时我是一边逛灯一边想，是啊，过去那些乌七八糟的要去掉，可是像这样季节性的游乐如果恢复起来，岂不大可丰富一下市民的生活吗？ 好了，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》《市与城》和花灯我们欣赏完了。